據說古嘅時代咧，有一個獅子國啊，有一班商人咧，總共有百幾個人去旅行，乘一隻船出海，發現大風，飄到去邊度啊？飄到羅刹鬼國，海裏邊咧係有好多鬼怪啊！大海裏邊啊，有啲羅刹咧，濕身嘅羅刹咧就住喺呢個海裏邊嘅。咁啊，羅刹鬼係有佢嘅國土嘅。咁啊，羅刹女咧就非常之美麗啊！好多好多美女咧，快快嚟歡迎啦！歡迎乜嘢？歡迎呢班商人。如果呢班商人進入佢嘅羅刹國嘅話，梗係冇得橫啦，冇生喪失呢個性命啦。咁但係其中有個人咧係信佛嘅，而有好有智慧嘅。咁佢睇見咁嘅情形咧，知道自己咧係呢個隻船係墮落呢個羅刹國啦。於是咧就叫大家一心念觀音菩薩。大家一心念觀音菩薩，結果呢隻船咧就離開呢一個地方，風平浪靜，可以離開呢個羅刹國翻翻嚟。由此咧係證明念觀音菩薩咧係一種力量哦。就係、是、呢次七五年越南咧唔係打仗嘅，咪好多難民咧就離開呢個越南啊。好多善咧，每個難民咧俾好多金啊，唔知話幾多十兩金俾個善咧，就可以坐船出海。坐船出海咧，其他嗰啲國家就嚟救佢啦。咁其中啲難民咧就念觀音菩薩，念觀音菩薩多數都得救。點解咧？咁我點知道咧？咁因為喺難民營裏邊啊，當時我係每個禮拜都入難民營。去幫助他哋，教他念經，教他念法，送啲佢哋需要嘅嘢咧，係送翻一車一車一車送翻去。當時我哋六架車，每個朝早咧，我五點幾鐘就起身煮飯，煮一大煲飯，咁啊放落我架車，然後其他五架車嚟啦，加埋我就六架車就開車啦，開到個公園嘅旁邊咧。兩個鐘頭嘅，去到公園旁邊咧，就八點鐘啦，就喺個花園咧，公園旁邊咧就食飯。但係食完飯咧，我哋就去做難民啦。我哋去做難民，我話點解？嗱，我話啲嘢你哋聽，因為當美國咧就唔係佛教國家嚇，佢天主教咧就包曬難民營嗰啲嘢。咁我哋去，我哋佛教去教佢咧，要去佢度登記，咁又要排隊登記咯。排隊登記攞咗牌仔掛咗先入得去噶，我哋去難民咁啊，意思咧就九點鐘去到九點鐘兩點鐘車程，六點鐘開車，八點去排隊排咗一個鐘啊，九點鐘攞咗牌仔啦，我哋就去難民營啦。嗰、那個叫做 Pinkerton 難民營咧有幾多人啊？有好幾萬中國人喺裏邊，好大呢、這個係。軍隊嘅營嚟嘅，軍營嚟嘅。咁我哋咧開完一個，又講啲佛法佢聽，二十分鐘教佢念法，同埋派嘢，咁啊大概半個鐘頭到啦。又開一個，開完一個又開一個，開開到五點鐘，晏晝冇得食噶，去到五點鐘開車翻嚟啦。開車回嚟之後咧，咁點啊？然後開到回嚟已經九點幾啦。每個禮拜都二時，講唔知阿芳芳，唔知你哥哥有冇參加嚇？嗰陣時阿肥蕉啦、陳體啦，啊好多個學生都一齊開啊。哦，咁啊，翻二時做足咗咧，由六月做到九月三個月。咁我哋咧，佢要乜嘢咧？我哋就登記咗。要衫嘅登記咗，要肉嘅登記咗。佢初初唔習慣食嗰啲外國嘢嘛，咁有啲又有病啊，又咩登記咗，咁就平時就去買咯，買完咧就第日一日車去啦。居然有人警告打電話警告我，喂，呢啲難民裏邊啊，好複雜噶，你唔可以咁樣做啊！ 大德高僧 打电话警告我。哦 ,OK, 我哋应教咁样做囉。我哋咁我啲徒弟啦，阿陈体阿念啊，问我法师啊，你担保咁多人能问出嚟，佢冇得食点算啊？我又冇所谓，天一生人天养人囉，我有得食佢又有得食囉，如果我冇得食佢唔会食咗我啫。意思我担保咗300多个能问出嚟。嗰阵是苦啦，老嘅要医药，后生嘅要读，细佬哥要读书啊 ，baby 要换盖，后生嘅要职业，吓、担保出嚟真系苦啦。于是做咗好耐，做咗半年安定落嚟，甚至我哋租屋俾佢住，咪安定落嚟咁样。咁佢咧就写咗画咗画观音像，而家挂响尾西吓，写明佢哋嘅困难。佢话入海嘅时候啊，念观音菩萨。写响度念观音菩萨，所以就得救，就遇到我呢个观音。佢而家嗰幅画挂响美西佛教会哦，系一个纪念嚟嘅，系亲。佢系有啲人问我攞啲画纸俾我啦，法师，我话你呢个时候边度仲有心情画去画画噶？我原来佢画咗幅观音，写埋嗰啲嘢，嗰啲词句俾我。哦，咁呢啲咧就系唔系话功德，系随缘救众生。我哋應該做嘅嘢咧，係應該做啊！所以當時咧，羅省政府咧，俾一個獎章俾我，同埋俾一個獎狀俾我，而家都喺度哦。咁我哋咧叫做係對呢個能問咧係有所幫助，多數都係我哋中國人哦。咁後嚟之後咧，佢哋嚟咗之後咧，仲有啲建術留喺度咧，我哋都可以擔保佢嚟嘅。咁點樣講到呢度咧？就係話佢哋寫一個畫一個觀音像啊，寫明話佢當時大海茫茫啊，好驚驚嘅時候咧，佢一心念觀音菩薩，所以結果就得救。得救之後咧，嚟到羅省咧，又遇著佛教，又遇著我哋。咁所以呢個就係信佛嘅好事，念佛嘅好事哦。五者聞分成聞，六根消伏。同依听听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都定定位，使其都渴冰渴，犹如割水，亦如吹干，性无摇动。呢一段咧就系讲得呢个铁利呢个刀兵之能，得无所谓。聞分成分聞成聞是什麼意思呢？分聞成聞即是用這個本覺理起這個此覺字去分這個聞耳根的聞的色、啊、耳色成為這個聞性，所以呢恢復了這個性之後呢，六根就可以恢復富用了，就消復六根消除乜嘢？消除个隔膜。我哋现在咧耳只能听声，唔能够见嘢。佢而家六根咧富养，六根消除咗呢个间隔之后咧，咁啊，所以咧就能够依呢个声听咧，能够同依声听，即系六根消伏同依声听系咩咧？眼、鼻、舌、身。都是通于这个声的听，就是这个闻性能够听的声音，即是六根互用。因为六根互用没有阻隔，所以就能令众生临当被害的时候都沉都定定位，令到这个刀兵又如割水一样。刀割水有没有伤害呢？没有伤害的。又而这个风吹这个光，吹不吹到这个光呢？没有伤害，没有摇动的。由此呢可以知道观音菩萨呢是修这个耳目圆通六根护用的功德是很大、啊、因此呢就能够令到这个众生呢是脱离这个种种的苦难，得无所谓。第六段呢就讲鬼啦。六者聞分聞精明名片法界 質之幽暗，性不能全，能令眾生若差羅剎、溝盤剎鬼及毗舍遮、富登羅等，雖近其旁，目不能視。昏盲精明，即是说昏这个盲性，用这个本觉理、起这个此觉智，昏集这个意识的盲性、恢复了这个一心的这个真心。精明即是指这个真心、于是呢这个心光呢周遍化解，因此呢所有黑暗的东西都不能够，性不能前，即所有黑暗的东西都消失了，因此呢就能够令到众生脱离这些鬼能、鬼能呢、这个若叉、罗叉、溝盤叉、毗舍遮、富登羅都是属于鬼类，都是属于伤害人的鬼、那这些鬼、就很喜欢黑暗的，不喜欢光明的，因此呢一遇着菩萨的心光照耀呢，咁呢鬼就企喺你身边，佢都擘唔大眼睇唔到你。据说以前呢有个人呢夜晚呢行赶路啊，俾个鬼捉咗佢，个鬼呢就孭住佢嚟走啦。咁佢又睇见呢个鬼咁得意嘅，为什么个鬼背脊永远是黑的，前面是白的呢？这个人很多嘴的，问他鬼大哥，鬼大哥，为什么你背脊黑的，前面白的？他说是你不知道，我们的人最怕阳光的，我们永远背着阳光走的，所以就晒黑我背脊咯，前面呢阳光晒不到我就不黑咯。哈哈，这个商人好东西了，他说鬼大哥，鬼大哥，你放下我啦，我急啊，俾我方便下啦。那个鬼就说放你咪放你呢，我放你夹走咗去啊，咪放低佢咯。放低佢点啊？你哋知道点啊？向太阳嗰边走。个鬼擘擘唔大眼走甩咗。机智吓。机智都可以，鬼都被他走掉了。那又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皈依三宝，明白佛法，好好的，就和一个朋友呢就出外做生意，不是住在旅馆里面呢，突然间那个朋友呢急病死了，死了呢，那这个是信佛的人嘛，很老实嘛，于是呢就将他后事呢做好佢后事咧，火化咗咧，就孭咗佢个骨灰翻去交俾佢老婆。咁咧，经过一个森林咧，森林咧夜晚系有好多古怪嘢噶。咁呢个念呢、这个人信佛嘅人咧念佛嘛，一见到嗰啲古怪嘢咧，即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嗰、那个鬼就话：喂，你唔好放光嚟吓我先得噶。咁啊！於是呢他又不念啦，唔念，再见到惊嘅嘢呢他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个鬼又话你又放光我，我惊啊。好啦好啦，他说 我放低你啦、我走啦。他说你放低我返去话俾我老婆听，叫佢嚟呢度攞我骨灰返去啦。咁嗰个人呢咪去到佢屋企囉。话俾佢老婆听，话咁样咁样咁样病咗，咁啊死咗，咁啊而家你去攞佢骨灰啦。咁佢老婆咧就嬲嚟啦，佢话你个死鬼啊吓，同我嘅先生出去做生意，你冒菜害命害死佢。嗰个咩啊？嗰个信佛嘅人咧，嬲咧就系走翻个骨灰嗰度话，喂。你太太不信我啊，冤枉我啊，说我害死你啊，你快点去你太太去报名给你太太啦，如果不是我有冤无路数啊。后来呢真是这个骨灰鬼呢去报名给他太太，他太太自己来拿回他骨灰。那这个人呢就觉得唉，人命无常，所以就去出了家。 这两个故事都是证明光明，鬼就喜欢黑，光明呢鬼都怕了你。你念佛呢念到心光发现呢永远不怕鬼的，所以信佛的人不怕鬼的。现在你说现在有没有鬼呢？有很多在听，凡是讲经事法的善鬼会来听经的。有一次 在文化中心，在文化中心在那里讲的，那外面很多鬼在那里喊，有些人听到的，坐那边听到的，不是你们不懂的。有一次我是有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讲经说法不但是利人利人天，而且是利其他六道众生，所以弘法的功德很大，你们记住记住，一定要弘法，一定要讲经说法。第七呢就音声言笑恭听粉入利之妄尘，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这个又是一种能，又是枷锁的能。枷锁的能呢，念观音菩萨的人呢就可以避免。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修这个耳梦圆通，音性燃烧。音性燃烧是什么呢？是反梦自性，外离这个星尘，所谓动静而上了然不生嘛。内呢就贴这个梦性，贴什么梦性？那个意识分这个妄想的梦性呢成为这个真的梦性。于是呢外的根内的根外的层都开机消灭了，即是这个耳梦圆通里面梦所梦尽，所以呢解脱这个根结，解脱这个根结，六根就芙蓉，芙蓉就灵光显现，灵光显现呢又怎样？听恭听粉入了，恭是妙观察智，听是能梦的梦性，光照能梦的梦性，反照自心，逆流而入，逆生死流而入这个圣人之流，叫做恭听粉入。无利之层妄，利之层妄是什么呢？是入一无妄，不但星尘不生，就是明暗通失，其他五根所对的五尘亦都消失，因此呢就得到解脱这个枷锁的能。法华经话：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枷系，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念观音菩萨呢是得到解脱这个枷锁的苦能呢，亦有很多故事。但如果每一段都讲故事的话，那怎么讲呢？讲完这个不讲了。话晋朝，中国晋朝有个人叫做窦虔，河内人，永和七年，在这个地方呢被一个另外一个敌国的人呢捉了去，捉了去呢有七个人，捉了七个人关住他在监狱里面，冇几耐呢就会杀他的了。咁呢当时呢呢一个人啊就识得一个和尚，和尚呢就嚟探佢，探佢嘅时候呢咁佢话我就嚟死咯，咁你探我都冇用啊，你有乜办法打救我呢？咁和尚就话唔使驚，你一心念观音菩萨啦，你如果能够一心一意朝朝晚晚都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一定会来打救你。这个呢就听他朋友说，听个和尚说了，又默念观音菩萨，念了三昼夜，忽然跟自己的枷锁解脱了， 咪可以走咯喎。但係佢翻轉頭一睇睇，仲有七個人之中一個人走，仲有六個人唔喺度，佢又唔捨得走啦。佢話：嗱，你睇下我。我念觀音菩薩好靈感㗎，你跟住念啦咁。所以其他嗰七六個人咧都跟住佢念，念念念念，念到冇幾耐咧咁，所有嗰啲枷鎖啊，嗱枷就係枷喺個膊頭嗰度，鎖就鎖住個手嚇，所有枷鎖自自然然脱咗。呢、這個就係信佛嘅好事。如果唔信觀音嘅話咧，咁呢七個人都冇得救咯，因此咧呢七個人翻去嘅鄉下咧，整個鄉啊，整成條村人都信觀音菩薩。哦，呢、這個就係念觀音菩薩得救啊。第八就滅陰言聞，遍生慈力，能領眾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呢、這個係免呢個賊能。依、这個賊能得無所謂，因為觀音菩薩咧係粉文入漏嘛，所以咧佢能夠係滅呢個陰聲疑聞，滅咗呢個聞呢個陰聲嘅意識啊，所以咧外不知有陰，咁啊恢復自己嘅原本。圆融无碍的梦性，因此就能够产生这个慈悲的力量，有这个慈悲的力量就怎样能够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贼都挺得人怕的，好在现在现代虽然是很乱，但是没有明枪来打劫，很少有明枪打劫，但是都亦有人走入人哋个屋偷嘢嘅。咁因为菩萨咧系粉文入流，外铁星尘，所以就滅阴咯。内善呢个根佛性咧，所以文性不会再为呢个六根所限，所以六根得以附用。六根附用叫做言文哦，内边嘅根，外边嘅尘。都冇執着，融為一體，所以能夠產生呢個無形大慈同體大悲嘅力量，因此可以普任所有眾生平等白苦以樂。眾生，我哋眾生咧，為呢個塵所隔，所以又見到你我自他，咁啊有自私嘅心，所以咧就想侵奪人哋嘅財物，啊利益自己。因此咧，你有呢種心，人哋亦有呢種心，所以就招致呢個盜賊嘅打劫啦。而家清廉觀世音菩薩名號嘅人咧，憑藉觀世音菩薩嘅慈悲妙力咧，能夠使你經過險道嘅時候咧，賊都唔能夠劫你。哦，所以《法華經》話：或直應賊擾，各執刀家害念彼觀音力，含即起慈心。教陣時又講故事，有一個比丘尼叫做中本啊，自細就讀普門品，出家之後咧啊，好唔好彩啊，俾個賊捉咗去，捉咗去嘅時候困住佢，困住佢，佢好誠心誠意咁念觀音菩薩普門品啊，於是咧佢就自自然然得到解脱，翻返自己屋企啦。點知喺路上咧，又遇著呢個賊喎！啊，呢真係唔好彩啦嚇，幾次都遇賊。咁啊，佢結果咧就攀上呢一個樹枝上邊，攀上一棵樹上邊念觀音菩薩。咁啊，個賊咧喺樹下經過睇唔到佢，結果咧係避免呢一個賊難。哦，我哋遇到賊嘅時候咧，我哋又可以念呢個觀音菩薩啦。而家講到呢度第八無畏啊。第九呢，我想聽日先講了。